第159集，他到底该怎么办？离开审讯室，林毅喘了几大口气。他不太擅长演戏，此时紧张的掌心都湿了。龚应贤和秋妍也很快从监控室出来了。秋妍轻轻击掌：“ 陈队长，你做得很好。” 他会说吗？ 现在不会，尤其不会对警察说。他防备心很强，所以我让你们赶紧离开，否则可能会被他发现我们在激他。 那接下来怎么办？ 放他走，最好的结果是他私底下会去找你，最坏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。本身他不开口，我们也拿他没办法，怎么都要放他走的。 飞兰跟他一个学校，我觉得不太安全。 他们不是一个年级，不在一个教学楼，之前也没有任何交集。不过早在我们被池天使曝光个人信息时，我就已经给他安排了双重的安保。他离开学校之后就没有单独行动的时候，不用担心。 那就好，你也要提醒飞兰。 喝口水。 不用了，没什么事的话回去了。 龚应贤张嘴想挽留，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。 任队长，一起吃个饭吧。 不用了，我真的要回中队了。 麻烦你这么久，我从来没请你吃过饭。咱们就在我们食堂吃，耽误不了多久。也让我有个机会向你道歉，好吗？ 任毅叹了口气，他一向很难拒绝女人的要求。秋妍和任毅先前往食堂，龚应贤则回车上拿自己的盒饭。不等秋妍开口，任毅率先说道：“ 邱队长，你不用向我道歉。就像你说的，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，履行警察的职责。换作我是你，我也会一查到底的。” 谢谢你的理解，但是道义上，我还是对你很愧疚。毕竟你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忙。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去查清真相。最近案情一直都有进展，我们已经通过赤天使锁定了国内的几个纵火犯，到了合适的时机会一起收网。上次应贤跟你说的那个无名教师，在确认他的身份后，我们发现在他死后他的钱被冒领过，我们也正在追查。 那白燕呢？ 白燕的反侦查能力非常强，我们几次追查到的线索都被破坏了。组织里肯定有专业人士在掩盖白燕的踪迹，把她藏了起来。目前我们加大了通缉的警力投入，监听了与白燕有关的一些人的通讯渠道，她一定会落网的。 自在废弃游乐场的地基井下挖到白赤城妻女的尸体，其实也才过去了一个来月。人一知道追捕罪犯，尤其是高智商有预谋的罪犯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但他还是不免心急。到了食堂，两人拿上餐盘去打菜。凤凰中队只有40多人，所以食堂都是小桌上菜，就像小饭馆一样。但红五分局可是有好几百号人呢。任毅排队打菜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回到了大学时代。挑了个角落坐下后，秋妍问道：“ 我们食堂伙食怎么样？”“ 我看还是我们中队好一点，不过中队人少，比较好做。”“ 那我有空去你们中队蹭个饭。”“ 好啊。”“ 你来我们分局这么多次，这是第一次在食堂吃饭？”“ 是啊。”“ 以前应贤不带你来吃饭吗？”“ 我们在他车上吃盒饭。”“ 哦，对，盛博说他每天都会做两份饭放在应贤的车上，有一份就是给你准备的。” 任毅沉默了，他脑海中浮现一幕幕画面，全是两人无数次在龚应贤那辆黑色 SUV 上吃饭。唉，能把双手捧着吃盒饭，吃出烛光晚餐般的喜悦和浪漫，必须是真的喜欢那个人，因而在一起做什么都是美好的。他曾经觉得龚应贤是个不谙世事的天使，虽然这样的比喻被人听了要掉一地鸡皮疙瘩，而且龚应贤的性格其实有很多缺陷，一般人根本无法忍受。可在任毅眼里，所有的缺陷都情有可原，都令人心疼。 唉，所以宫应贤就什么都好，不好的地方只要他觉得好那就是好，反正他甘之如饴。喜欢一个人到如此盲目的地步，也难怪什么都看不清了。秋妍见仁义不说话，勉强一笑。 其实我早就猜到你们两个之间会出问题，只是没有想到问题会先出在应贤身上。 啊，哼。 仁义嘲讽一笑，他想反问秋妍，还担心自己用成年人的阅历去伤害宫应贤吗？如今明明是宫应贤在利用自己，哼。可他没有说出来，秋妍不至于要承担这种责难。秋妍仔细观察着仁义的表情，诚恳地说， 我理解你的愤怒，而应贤也很难过，我实在不想看到你们这样，我能做些什么吗？ 仁义知道宫应贤绝对不会把两人之间真正的关系告诉秋妍，这也就代表了秋妍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愤怒。他摇了摇头， 让我们自己解决吧。 秋妍叹了口气，讪讪地看着仁义，脸上只剩下无奈。过了一会儿，宫应贤走进了食堂，他身高腿长，相貌脱俗，本是走到哪里都最出众，但食堂里的人反应还是大了些，一道道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他，眼神写满了惊讶。 我去，这 仁义心想， 居然来， 呵，宫应贤怕是第一次出现在公共食堂吧。果然马上就有同事调侃道， 哇，宫博士，你怎么会来食堂啊？你不是从来不来食堂吃饭吗？ 宫应贤朝他点了点头，没有过多理会，径直朝他们走来，将手里拎着的两个保温盒放到桌上，自己也跟着坐下了，然后把其中一个推到仁义面前。 有你爱吃的红烧肉和炝炒藕煎。 不用了，多了吃不完。 仁义埋头吃起自己的饭菜，宫应贤失落地低下头，打开盒饭，心不在焉地吃了起来，一边吃还一边偷看仁义。秋妍坐在两人旁边尴尬不已，她轻咳一声站起身， 我去下洗手间。 仁义当然知道秋妍这是什么意思呀，他想创造机会让他跟宫应贤和好，但他现在面对宫应贤只觉得疲累，那是激烈愤怒过后的虚脱。秋妍走后，宫应贤又偷瞄了仁义好几眼，几次欲言又止，最后沮丧地低下了头去，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无声的伤感。仁义也觉得感到十分压抑，这一顿饭简直是味同嚼蜡。突然他感觉自己的膝盖被撞了一下，起初他以为是不小心碰到的，但很快宫应贤又撞了他一下，轻轻的，缓缓的碰撞，就像在试探他，也像在呼唤他。仁义把腿往回缩了缩，但桌下空间有限，他不可能躲得开宫应贤的长腿。仁义轻咳一声，干脆把身体侧了过去。宫应贤失落地放下了筷子，迟疑着说道， 你选的那家养老院很多项医疗资质他们都是不具备的，之前还有过护工虐待老人的诉讼，用钱压下去的，还有 他是我父亲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 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再那么做了，把老队长送回来吧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提供比我们更好的看护。 他的初衷只是想要对仁义好，可在发现仁向荣的身份后，一切就开始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。 我本来就不该接受的，我们非亲非故，我平白接受这种馈赠，说实话够得上受贿了。现在这个地方才是我父亲本来应该去的，如果他过得不好，我会给他换地方或者请保姆，但我不会再让你接近他了。 那我们呢？你打算一直这样对我吗？ 我吃饱了，先走了。 他抓起大衣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。宫应贤慢慢握紧了拳头，面色肉眼可见地阴沉了下来，仿佛周围的空气温度都跟着骤降。他也腾地站起身，追了几步，可是看着仁义决绝的背影， 他突然就没有了追上去的勇气。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，也从未向任何人低过头。他慌乱茫然，不知所措，他不知道要如何面对仁义一次次的拒绝和冷漠。他看不得仁义对他冷眼相待，他受不了仁义与他渐行渐远。仁义这一个毫不留情的转身，把他的喜怒哀乐都带走了，让他空落落的，仿佛失去了一切。仁义不理他了，他到底该怎么办呢？